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一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Hello， 今晚请到哪个上来大家知道，信众要求今晚再请吴明德教授上来是指点指点。 多谢。 即係我哋講個題目咧，我哋嗰個 graphic 宣傳過啦。阿健仔攞出嚟睇下咧，就係、是、嗱中美角力巨企苦戰，咁咧要加埋加拿大，漏咗個加拿大嚇。咁啊呢個特朗普啦，杜魯波係小杜魯多，唔係佢老豆啊。啊就加習近平，而家咧本來係兩國嘅變成三國，其實個範圍係更加大嚇、應該係整個西方世界。 冇錯。 啊有排玩啊，咁啊～即係你講開加拿大咧，就有朋友問過我，咁就話中國同加拿大有冇打過仗？咁即係我哋拗啦，八國聯軍有冇加拿大份？因為加拿大從來都唔係帝國主義國家嚇，援助中國有份啦，點會有打仗嘅咧？咁原來咧，中國同埋加拿大真係打過一次仗嘅，時間咧係1950年到1953年，地點咧就係呢個。肥仔金那裡 是 韓戰時候呢，加拿大軍隊呢是用聯合國軍的支旗呢、是去到這個朝鮮半島或者朝鮮半島的。那他有沒有跟這個、中國人民志願軍 Chinese Volunteers 打過仗呢、請各位參閱歷史書、這個呢就今晚不作詳細解釋、加拿大和中國最惡劣關係可能在那個時候不過，梗係人家錯啦。最惡劣係今日，OK？ 即係而家咧，因為孟晚舟喺温哥華咧，就加方加拿大政府就 upon the request， 應美國嘅要求，將孟晚舟咧係拉咗。而家咧就係保釋期間嘅，就話孟晚舟咧係涉嫌懷疑佢咧就違反咗咧同伊朗貿易。美國禁同伊朗貿易嘅決定 ，OK， 就喺香港利用空殼公司就運送呢個高科技產品往伊朗，咁啊是爺非爺，大家可以審，咁啊中方係極度震怒嘅 ，OK，用各種手段，包括咧就拉咗而家三個白人，兩個咧就三個都是加拿大公民嚟嘅，兩個咧就而家被拘留 ，OK？ 第三個咧就本即係販毒嘅，本來有期徒刑，而家判咗做死刑，中加關係空前惡劣。咁我想問，先問一下啦，阿吳明德教授啦，會唔會更加惡劣嘅？ 我諗有咗防火牆嘅啦。 係點樣？ 因為咧，將中美貿易談判呢樣嘢咧，同華為呢件事咧。切割咯，因為咧華為呢件事咧係喺站喺個法律立場咧，就係一間空殼公司，佢咧涉嫌正話你解釋咗啦，而呢啲咧係商業嘅，即係我哋叫洗黑錢活動。咁呢個洗黑錢活動，只不過你係咧個 CFO， 即係我哋嘅 Chief Financial Officer。咁呢啲錢流動咧，你冇理由唔知啦咁。咁當然有。最近呢一個月又再攞多啲證據出嚟，就係佢係其中一個 offline signer， 即係一個可以喺啲出入裏邊佢係授權簽署嘅人。咁所以呢間空殼公司咧係根據 HSBC 嗰個來往帳户嗰度咧攞出嚟。咁呢個咧即係話啊，你嗰啲黑錢嘅我哋叫做 money laundering 洗黑錢嘅過程裏邊，佢而家用呢條罪去。即係扣留佢話啊，因為咧全球要通緝你，所以咧我先至咧要扣留你。咁然後咧而家應人哋美國之邀，我要咧將你咧交俾佢。咁啊，根據咧國際法同埋我哋兩加拿大同美國之間簽署嘅嘢咧，我根本唔知道你喺加拿大冇犯事。不過咧 他說你在美國有犯事，所以我就要交給你 了。 只不過呢，中國呢那時候12月1日發生這件事，想了八九日之後呢，想不到估不到他想到這個方案出來，就舉全國之力要去好像搶人一樣，就是拍那套戰狼一樣。即如果你在國外有事的時候，你記住呢，你有強大的祖國啊，咁係嘛？咁而家咧正正就係咁，但係咧，當你咁樣諗嘅時候又唔係啦。波蘭嗰件事，出咗個華為，出咗個商業間諜，咁咧嗰個咧原來有官職之嚴嘅，或者咧係 做過港安 做過嗰方面嘅嘢，佢即刻過嚟喎又 係。 咁原來咧，當你波蘭係用間諜罪去 charge 佢嘅時候咧，華為就即刻過嚟。咁即係如果你咁樣比較咧，就三嚿嘢比較啦。波蘭嗰個就係女間諜罪嚟嘅，間諜嚟嘅。呢個咧就係民企，即係華為民企。不過咧，佢老豆咧就係 公司 重量級人物，即係我哋中國政府裏邊喺軍委裏邊咧嗰啲重量級嘅人物。可以咧直通好多咧啲將領，又或者咧佢係幫我哋中國嘅國防裏邊咧做好多啲即係軍事啊嗰啲有關嘅嘢，所以咧識得好多啲大人物，咁又撲出嚟救個女咯。咁樣哦，原來你咧咁重要個女，你係識得我咁多大人物，我要俾面你，而你個女又發生到咁嘅事。佢又唔係女間諜喎，所以咧我就強大嘅祖國去支持你咯。好啦，第三嚿就中美貿易談判。咁如果你將呢三樣嘢獨立嚟睇，你就可以咁樣分析咯。女間諜即刻話唔關我哋國家事，係你華為同佢嘅合同。不過咧，華為話又唔關我事，因為佢根本都犯規。你最好咧捉埋佢俾我添，係嘛？第二件事。當初如果他用第一件事那就最好了，即是如果12月1日他見到民企那個公主華為公主被你拘捕了，想了幾天之後你立刻好像用第一個波蘭的方案，那你今天就不用那麼困局了，你立刻告訴他，喂，這條友呢我都想要啊，中國說我都想要這個人啊，原來在這裡 你不如呢你給回我了，他呢就不守我們的華為規矩，不守我們國家規矩那裡重要嘛，所以我國家要問你要人，我不是引導啊，不過呢他在你那裡你交回他給我吧，因為呢我要打啪啪打他啪啪，即如果當日呢撲出來不是用強大祖國的黨政軍都一起衝出去的話呢，那我想今天的 situation 就會好一點了。不過而家既然事發展到如今，你唯有咁樣睇佢咯。 嗱，事發展到如今咧，開咗節目幾分鐘咧嚇，我要講下啲捐款喎。嗱，多謝各位啊，我哋嘅捐款咁啊，有幾位朋友咧 ，April Ho 啦，啊，仲有 Reading Fun 啦 ，Heidi How 啦，Danny Mac 啦，做威空聽啦，做 Eddie Quark 啦，咁啊，仲有 Normafis 係嘛 ？Normafis。讀錯不要介意嚇 ，Ringo Choi 啦 ，MK Leung 啦等人咧 ，A Ray 啊 ，Alfred Ting 話讀唔曬做司令啊，多謝你哋各位捐款繼續支持啊，我哋節目同埋留言多多指教嚇，咁啊吳明德教授嗱頭先你提到咧係三單唔同 case 啦，我話逐單逐單問你啦嚇，咁我哋既然個今晚嘅標題名咧就中加美角力巨企。苦戰，巨企苦戰啦！健仔再打得出嚟一次，巨企者即華為也啦，係咪先？佢係中國巨企啊嘛嚇。咁啊，講翻咧呢樣嘢咧，就中國傾全國之力 ，OK， 真係話即係同不惜同加拿大反曬台，就要救呢個孟晚舟出嚟 ，OK， 講就咁講啫喎。但係咧。即係佢加拿大真係跟足 procedure 做喎， 係啊， 因為呢件事唔係一個孤立例子，以往美加雙方不知有幾多次咧，就係引導，即係行禮而已，即係佢攞住張 paper， 雙方面都有引導過其他犯人，你唔可以話佢犯法嘅喎，咁啊呢個外交部經常即係。 咁大聲空出嚟講話，即係你唔放人，你就要承擔後果。呢啲嘢夠即係點解去到咁盡咧？係咪有一樣嘢冇辦法解決？呢個任正非就係孟晚舟嘅老豆。咁咧佢過唔到呢關？呢件咧好似係姓王喺波蘭被捕嗰件咧嚇，即係特工啊華為炒個魷魚嗰件咧，就冇咩親戚關係。即係大細超就睇到好清楚啦。係咪始終冇辦法放得甩呢樣嘢咧？ 我諗嗱， 還是孟晚舟 hold 咗實在太多嘢啦。 唔係，先講波蘭嗰件咧。其實因為佢打工噶嘛， 係 佢揀咗咧間諜呢個行業嚟做。咁裏邊咧 contract 寫得好清楚嘅。如果你就算有祖大強國 back up 你，當你做呢行，如果出咗事咧，你最好就第一時間咧咬爛你隻牙，等個山埃咧即刻俾咗你。如果你做唔切咧，我就都會同你分割噶啦。係，即係你講咩咧，我唔會承認嘅。咁呢個係 contract 寫清楚嘅，所以咧 甘願 嘅。 原來間諜嘅即係。點講啊？合同就係咁寫， 即係等於咧美國有好多嚇，美國好多僱傭兵去伊拉克執伊拉克或者中東執行任務嘅時候咧，佢比平時喺國內做嘢多十倍人工噶嘛。咁點解佢搏啊？佢諗住做三年就等於呢度美國三十年，咁所以佢咪搏咯。佢係用人工吸引佢啊嘛，但係咧僱傭兵就一定係派你去危險嘅地方噶啦。 係。 咁所以你都係預咗噶嘛。同樣做間諜都係預咗啦。好啦，但係民企呢個華為阿華為公主咧，佢嘅身份咧就係咧民企嘅 CFO 係第二把交椅，預備接任啊嘛。咁咧佢嘅背後咧有咁強大嘅即係紅色嘅背景，亦都有咁大嘅強大嘅財力。咁咧如果嗰個係我女，我都會撲出嚟諗盡方法救佢啦。但係我好可惜一樣嘢，我唔係好識得咧世界嘅規則。咁我又冇得人冇人諮詢。即係如果隔離有個華為嘅政治顧問，即係 inter company， 你係 inter multinational company 咧。你一定有一個國際嘅 consultant。 呢個國際嘅 consultant 會講俾你聽，人哋嘅政治氣候、人哋嘅法制係點。但係可能佢就少咗僱用呢啲咧，所以咧未冇。得諮詢，冇得諮詢就係人哋跟咧國際嗰個法制去做，即係等於人哋。我成日舉一個例子，人哋唔係踢中超嗰個規則嘅踢波，人哋係踢世界盃嘅規則。但係我哋阿爸爸咧，就即刻咧衝出去用咗中超嘅規則，就係咧中超規則就喺中國邊個聲大邊個惡邊個大咧就漠視法治，就衝出去咧就我打邊個電話。那個電話咧，即刻就派人去同我剷平佢，即係咁樣嘅態度啊。咁所以你唔係弄巧反拙咯。好啦，但係事到而今，我就係話，咁呢件事咧，我又要諗多一樣嘢喎，係咪你任正非咧另類嚇？即係我哋推敲，除咗正常渠道發展，你唔係正正式式咧，即係懵下咁行去嗰度俾人捉嘅。咁仲有咩方案咧？就係你執咁多 passport， 初話香港話你有七本，揾下廿幾本 passport， 最近咧揾到本 passport 咧，仲係咧你係政府嘅員工嘅 passport。 Oh my god！ 係嘛？諗你大唔大鑊？咁即是話咧，你應該咧天地線搭曬，你應該好懂得邊本 passport 咧，你可以咧逃生嘅。你亦都知道咧，去嗰度咧，你係會俾人拉嘅。看人家拉不拉你而已，是不是？那我就要想另外一個方案了，另外一個角度就是，很可能你是故意被人拉的，因為我們大家眾所周知，我們當年發生六四民運之後，許家屯是在哪裡走的？ 香港走的， 他是說去深圳的嘛，然後在深圳唰一聲飛走了的嘛。 許家屯退任了之後仍然有本外交護照的。香港當時新華社的員工是有外交護照的。 他怎樣走呢？以我，如果我會出事的話，因為我發表了言論在六四的時候，不適合你，而我之旗是趙紫陽之旗來的，改革之旗來的，那你派了我來這裡，雖然我呢家裡呢可以有個直線電話打給鄧小平，但是那時候已經 cut 了，因為呢 鄧小平已經收到信息咧，許家田係有做主任嘅人啦。 嗯， 咁你唯一諗一樣嘢，我有九族喺內地，即係我隨時俾人豬九族嘅。 嗯， 唯一一樣嘢咧就係我許家田咧一定要離開大陸嘅國土。 嗯， 我個九族先安全。 嗯， 點解？我把嘴我個腦咧裝住好多咧你哋美國人需要嘅嘢。 嗯， 所以我飛去美國。 嗯， 但係我一出聲亦都係冇價值。 嗯， 因為你一爆響後咧，我喺內地嗰九族咧即刻俾人鋸。 嗯， 如果我唔爆響後咧，你同我之間嘅默契就係你唔爆響後，嗰九族冇事，用時間醫治一切。 嗯， 咁咪拖下一年，拖下一年，拖咗三十年咯。 嗯， 係咪？咁啊，拖到而家，咁咧你都過咗身啦。 嗯， 咁亦都將所有嘅秘密帶埋落去咩啦？啊。然後咧，當事人咧都過埋身啦，即係你個族長趙子陽。 嗯。 咁所以你個九族咧，經過廿幾年之後咧，你咪一路都安全咯。 嗯。 好啦，咁點解我哋會有咁嘅故事咧？就有呢個咁嘅寫照咧，就任何事都可以發生噶啦。即係喺華為公主呢件事，除咗我哋諗佢係俾人哋咧無意中咧佢傻下傻下行過嗰度俾人捉咗之外，或者你要諗另外一個角度咧，就係佢特登嘅。 嗯， 他特登去那裡給你 detect， 因為他要保護九族。 嗯， 因為他裝著的東西就是除了說伊朗那件事，在他整個集團來說是一件小事來的。嗯，否則他都不會那麼傻，自己放個名字出來說我可以簽東西啦，是吧？ 嗯， 那他當然呢，這個Sky Company 呢都是一件小事，小菜一碟。他真正拿著大菜的菜式呢仲喺佢腦袋同個嘴度。 嗯， 只要佢一日唔講咧，一日咧喺國內所有佢有關嘅利益九族咧，都冇事發生。 哦，嗱呢個係即係 估啦，我哋估，即係但係我哋唔可以抹殺，我哋唔可以抹殺。點解？因為有壓力啊。 嗯， 你睇到華為有壓力。 嗱，你話華為有壓力啦，我數啲數字俾你聽下，即係亮麗數字。根據華為最新公布嘅業績咧，華為舊年嘅營業額達到1090億$ 美元。OK， 同埋咧有一個好特別嘅數字，因為我哋上兩幾次咧喺節目裏邊講到華為嘅時候咧，都話曾經提過啦，華為咧佢嘅產品當中咧有呢個消費者層面嘅。OK， 咁啊佔約四成。而咧其他嘢即係基建啊，啲通訊基建嘅嘢 咧，即係啦， 即係商業用途嘅係六成嘅。OK， 咁但係咧喺最新嘅華為業績嚟講咧，佢話消費用品即係手機也咧係佔咗咧係五成，高咗喎，開心喎，係咪先？收入啊達到咧520億，應該係 US dollar 嚟嘅嚇。你嚇 US dollar 至人民幣應該 US dollar 嚇。 US dollar 嘅，咁啊升咗50%嘅。即係業績甚好啦，咁整體業績咧仍然有21% 嘅升幅，都係唔差嘅。OK， 業績就亮麗啦。你又講到頭先嗰個即係話佢係專登亮麗咧。如果你要我概括，亮麗地投誠美國。 嗯。 OK， 帶住大批秘密。咁啊你知啦，黑夜之中講鬼故咧，就特別多人信嘅。OK， 試下日頭同你中午飲茶嗰時候你講咧，我得啖笑嘅啫。咁而家係黑夜啊嘛，點為之黑夜嘅氣氛就係咧，大家諗都諗唔通，點解你孟晚舟咧就會去到温哥華嘅？而咧我哋一般人咧，我哋呢啲咁嘅 small potato 咧都知道咧，美國同埋加拿大咧係有兩個聯盟，最少有兩個聯盟，即係第一。即係軍事上啊，第一個叫做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儘管特朗普而家成日喺度呻，話你班成員國唔俾錢， 係要美國 係啦，唔交保護費，要佢出曬。但係始終都係北約嘅成員，同埋美國親密盟友。而第二個咧就叫做五眼聯盟，即係五個英語國家，英美加澳紐五個國家情報互相交換的是主要的白人國家，儘管他們不會跟你說今天是白人國家，這些是禁忌來的，我們是知道多種族的。OK， 五個國家有這樣的聯盟，歷史上美加的同盟是堅不可破。只是都說說過1982年打仗那些不再說了，已經在節目裡面說過。在明知是這樣的情況， 仲有温哥華的機場咧，其實都係一定係國際機場嚇，嗰度係一地兩檢。當然佢唔係去美國，佢係經過美國領空。搭南方航空公司的飛機經過美國領空是進入墨西哥的，他知道敏感性，而孟晚舟呢就當然不是小人物了，大佬你要我咩，是不是small potato，一定呢就算他不知道，以他的見識掛樓這麼多護照，他一定知道呢，一定知訂， 一定 知訂，有這麼多本護照，知道去哪裡用哪本，冇理由在呢個敏感時刻，真係去經過加拿大嘅，冇理由嘅，即係就算佢唔知道，佢身邊有人會話俾佢知，何況一個人可以有廿幾本護照，一定知道用啦。毛東博嗰日，習近平見緊啊特朗普，特朗普會皇恩大赦，就喺十二月一日嗰日咧，放行所有呢、這個即係佢個 要捉嘅人， 係啦，要捉嘅人咩？是冇可能的嘛。事實上呢，幾個我估約兩三個月前呢，有一個呢個美國即係華人大陸間諜，就喺德國落網。 係啊， 德國咁啊，德國都係同美國係友好國家啦。 比利時都有啊， 都有落網啦，落網嘅。咁即係話，總之你喺啲咁嘅歐美國家，尤其是係北約，德國係北約，比利時一定係北約嘅。咁你都係你都凍過水嘅，佢冇理由咁蠢，佢坐到呢個位，佢係咁蠢，佢老豆都冇咁蠢。佢做 唔係因為你基本上係一個團隊噶嘛，即係你出巡咧，你個團隊有好多唔同方各方各面嘅專家，包括咧係淨係幫你照顧你啲過境嗰啲嘢嘅personal assistant 噶嘛，嗰啲一定知㗎，即係你行呢度佢要政治顧嗰啲政治幕後都要話俾你聽㗎啦。喂，你有呢個咁嘅危險嘅嘛？咁你冇理由一意孤行㗎，所以我哋就話呢個咧都係其中一個咧，我哋要咧擺出嚟嘅 scenario。好啦，如果呢個 scenario 再出嚟嘅時候啫，你話嗰啲業績亮麗，所以你要諗一樣嘢啦。騰訊俾佢打壓，馬雲俾佢收編，然後咧你被去退休，咁下一個係最大嘅科技公司就輪到你華為啦。 喂，我想問一下啦，我睇我係依個代表好多我哋啲觀眾問你，而家你華為踩親你老闆邊條尾啊？踩親你中共條尾啊？ 所有呢啲嘢，即係包括埋中興，你睇佢處理中興， 係 過去六個月，最後唔係咧擺自己嘅人去代替咗你舊底嗰廿幾年一直走落嚟啲董事局成員啦。咁即係話而家中興我接收咗啦，由我習近平擺個人入嚟董事局裏邊成個。整個中興咧已經咧收歸集派，係嘛？咁然後咧先至咧同意你美國咧派人嚟做監察我中興嘅操作，然後你就俾芯片我啦咁， 係 嘛？咁同一個運作一樣啫嘛。你華為嘅成家咧係廿幾年前喺深圳噶嘛？ 係1987年。 如果你講俾人哋聽咧，話你係一間純正嘅民企咧，你當啲香港人或者西方人係白痴嚟嘅。因為點解咧？喺中國大陸做嘢做到紅頭龍頭啊！你掛咩面孔都好，你背後一定有所有啲官場裏邊所有嘅 backup。然後咧，你嗰啲咧白手套揸住啲股份，永遠都唔可以咧公佈到出嚟嘅。因為你係代人哋去持有噶嘛。如果你能夠屹立不倒廿幾年。咁然後咧壯大到今日咧係一個獨角獸，咁你就話俾人聽咧唔關黨即係政府裏邊所有啲高級官員嘅利益，梗係唔會啦。只不過你操控緊嘅人，操控你成間公司嘅利益嘅幕後既得利益權貴咧，唔係你習總嘅人啊嘛。咁既然如果你依住呢條線路諗咧，你就知道咁即係又。將中興翻版多一次咯。到最後咧，解決嘅方案好簡單啫嘛，唔係阿任生你退出啦，退出董事局啦。然後我擺新嘅董事局去管治呢個新嘅華為。呢個新嘅華為咧，再同意埋美國派人入嚟啦，去監察咧我哋應用你外國人啲高科技合唔合規啦。然後成個就一噗一聲。 一千億啊嘛，你話嗰個銷售量美金喎，咁咪即刻由你個袋裏邊咧搬嚟我哋國家集派個袋咯。咁你話咁所以習近平同阿 Trump 咁 friend， 佢梗係國嚟啦。喂，阿劉鶴要同你傾嗰啲嘢咧，就同華為冇關係嘅。 嗯， 華為還華為傾。嗱，你而家進入司法程序，你咪引渡咯。你繼續引渡，我一定同意噶，冇問題。然後咧，再次玩多次咧，中興嘅遊戲。咁就得噶啦。至於咧，佢收唔收監，你跟法律判佢得噶啦。然後咧，我就再出錢咧，再揾人幫佢打官司。 好，阿教授，我見你咧，可能講得口乾，不如你飲啖水，我又讀下呢啲嘢先，好唔好？嗱，各自分工啊 ，OK。咁你頭先講咧，我仲有好多疑問，咁我相信啲觀眾都有疑問啊。講到呢度咧，多謝各位收睇啦，係咁所有嘉賓都係一樣嘅，咁我哋想聽佢哋嘅寶貴意見，咁亦都想聽你哋嘅寶貴意見，咁我有讀下幾個話讀唔曬，唔好介意喎，又咁有 MK 亮啦，有 Lice Low 啦，有佩連歐啦，同埋呢個蔡卡利啦，仲有A How 99，讀錯唔好介意啊，Ty Sandy，OK，仲有 Jason Zhou， Alan Wong， 同埋 Candice Lau。咁啊，你哋繼續留言啊，咁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嘅，咁繼續喎。 仲係讀嗰啲係捐款嘅， 係啦，捐款 支持你嘅運營， 唔係支持香港嘅我哋依個城寨，支持咧我哋免費嘅廣播，支持咧我哋有好多種唔同嘅聲音，包括吳明燈教授嘅聲音。OK， 多謝各位。如果咧，但係今晚你哋唔即係未必係咁可以撳到掣嘅，咁捐款嘅你哋都可以咧睇住我哋嘅畫面啦。畫面裏邊有我哋個我哋帳户嘅 number 同埋銀行啦。咁陣間可能打埋個地址出嚟，可以寄支票或者其他方式咧係捐俾我哋嘅。多謝你哋，城寨咧係需要繼續運作落去，繼續運作落去係需要資源。資源咧係嚟自你哋嘅支持，你哋嘅支持，我哋會繼續努力做好啲節目俾你哋睇嘅。咁啊，支票抬頭唔好寫錯啊，各位睇住噶啦。今日你可以 fix 咗依格，如果你係睇錄影嘅時候抄低嗰個地址嘅。咁啊，講翻嗱呢個孟晚舟嘅老豆 ，OK 叫做任正非，人人都知佢係軍方出身㗎啦， 係 軍人嚟。你見佢喺電視咧，係非常之七啊幾歲咧，係壯健嘅，係好多人都比唔上嘅。咁咧，佢喺上個星期接受呢個外國傳媒訪問咧，包括呢個好似係彭博通訊社講到咧，就係 英國啲傳媒咯， 即係想講得咧，就係都得體嘅。你要體諒佢而家喺中國大陸，佢講就話咧，佢自己咧都係愛國愛黨嘅，咁你大陸邊個夠膽話唔愛國愛黨啊 ？OK， 不過咧就唔會做損害其他國家利益嘅事。嗱呢句咧喺公關上咧亦都係收貨嘅。跟住咧仲有一句咧諗都諗唔到嘅，就話咧特朗普係偉大嘅總統。呢句咧就即係好明顯係講俾特朗普聽。Spare her， 放過佢啦。OK， 咁咧。呢鑊啫，咁啊睇咗啦，點知咧？咁啊公關算係收貨啦，即係話求情，叫你美國佬放，叫特朗普放佢一馬，放唔放得成功就另外一件事啊。咁啊點知過咗兩日前咧，到咗兩日前啊，接受中央電視台一個好有型嘅女節目主持，我唔記得個名啊，如果邊位記得可以寫個名啦。咁咧問得好有型噶，你唔好講個內容，佢講嗰個節目嗰個主持節目個神態咧，係比得上美國電視台追問任正非。咁你話西方國家咁樣打擊你，你點啊？咁佢答佢話：歐美公司咧一定咧買我哋華為嘅產品。即係面對好多歐美公司而家係抵制華為產品嘛，唔單止係 consumer level， 仲有 infrastructure 嗰個 level 啊嘛，呢個至恐怖啊嘛。佢哋咧將會非買不可嘅，咁到時買咧，我哋都唔會計較。哇，講得好串喎 ，OK。跟住一句咧就話我哋會將個重點擺喺嗰啲咧買我哋貨嘅國家個市場身上。哇，我心諗唔係嘛，阿任老阿任總，即係呢個任總 哇！你呢個時候噏啲咁嘅嘢，你個女而家係喺依個美嘉手上啊，你想死啊？ 咁咪食兩家茶禮啫。因為點解咧？你知道我哋國內人咧，如果要睇 YouTube 啊，睇國外嘅電視咧，要翻牆噶嘛。 係。 咁如果你話直接輸入嘅，咁佢需要咧，即係佢驗過噶嘛，即係俾咩我哋國人睇。所以他在 對外傳媒講的事情，他的公關言論呢，國內的人呢，我相信是看不到的。 是。 好了，但是國內在中央電視台呢，他的訪問就一定國內人看到了。所以他的對象呢，就不是70億人，他的對象是14億人。 是。 如果這樣呢，他就可以選擇地講說話咯。所以他選擇地講說話，他講的這些事情呢，國外的人呢，聽到呢，他會覺得梗係唔會嬲你啦，因為咧由你上一次對外講嘅時候，我都唔會信你啦，係嘛？所以佢必然咧好心平氣和嘅，即係另外嗰70億減14億嘅人，係嘛？嗰啲人知道啊嘛，知道你嘅操作，你嘅共產黨嘅人咧講嘢喺好多客觀環境底下咧有唔同嘅，我哋叫做客觀環境唔同嘅時候，你又講不同的事情。 我告訴你，任正非接受中央台訪問，那個鏡頭，哇，真是表情十足，不做戲都曬，哇，說得非抑揚頓挫，七情上面的，哇，即是交足戲，交足貨的。 交足戲了。 那我們即聽聞在，據說在外國的華人圈子，就流傳了一個 message。這個 message 呢，當然是簡體字版本，就說有華為高層承認，其實華為的技術和這個美國是相差很遠的，就是說得很謙虛的，很humble的，亦都早排有流傳，有些信息說這個任正非呢，就是很謙虛的，不是一個這麼串的人來的，但是呢，那段中央台訪問呢，就真的正如你所說，他是說給這個14億中國人民聽，就交回那些貨出來，即是你是匪夷所思，我們香港為什麼有兩個不同的面孔，喂大佬，同一個人來嘛，他愛他的女兒，他疼，我看沒有老爸老母不疼自己的子女的，是不是？ 所以這個你看到呢，我們香港的珍貴，香港可以看到呢中央電視台，亦都可以看到 CNN， 你同一個人呢，你看到他呢，可能呢那個行為啊、舉止啊，點解咁唔同咧？我哋唔用分裂啦嚇，我哋都唔話佢咧性格分裂啦。但係點解佢嘅行為舉止會咁大嘅極端咧？個差異咁大咧？因為喺唔同嘅環境啦。而我哋香港咧咁寶貴嘅地方，能夠咧享受咧中西都可以享受到睇到，所以我哋更加咧值得咧要去保存我哋香港價值啦。 啱聽，我相信呢個就係香港嘅核心價值之一，亦係一國兩制嘅珍貴嘅地方。OK， 我相信住喺香港啲人係知嘅，把口噏乜呢件事。咁香港嘅呢個大陸富豪咧更加清楚，係咪先？邊個話唔清楚？你自己呃自己嘅啫。嗱，講到呢度，我哋唞唞先，翻嚟仲有大把嘢請教阿吳明德教授。 做咩好做啊？ 嘿，唔打牌仲可以食盘菜啊嘛！ 金大盘盘菜有娃娃菜、萝卜、莲藕、芋头、枝竹、猪皮、鱿鱼、栗子、鸭掌、鱼蛋、花菇、走地鸡、西兰花、鱼耳福袋、花胶、虎虾、腩肉，仲有鲍鱼添。 金大盘盘菜足够10-12个人食。原价1288元，而家红米米饭主题餐厅做紧处女优惠价1088元咋，快啲打电话嚟订啦！ 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 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三8点到9点。 都好悲哀，香港人的人均寿命是全世界最长的。 是啊，数一数二。 是啊，但是呢，香港人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不快乐的。 不要只是说屋企的地方小，你知不知道，就算你是在写字楼，你自己想想，你没有自己任何的私隐。 就是因为到你人生某一个阶段，你就会发觉有些东西不是 add on， 而是你就会慢慢失去。 是。 郑成功原来就是这个平湖的千里滨的海滩出世的。郑成功的妈妈其实是日本平湖人。 根本每一个时间都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是不记得的。 美国游客来到香港，当然他会在洛克道、酒吧街、那里在消费、等等，或者兰桂坊、样。但是不会因为这样而兰桂坊成为美国的商人的天下。 文化旅游，世道人心。我是刘世良， 我是邝明轩。三不管逢星期一晚8点到9点直播。 嗱，杀气腾腾啊！不过不是讲吴明德教授，吴明德教授永远咧讲嘢咧系斯文淡定，有内容、有组织嘅。咁啊，讲起杀气腾腾咧，就系而家呢个中共同埋中国大陆起码部分人。係而家殺氣騰騰啦，咁啊，梗係其中一個代表就《環球時報》啦，《環球時報》就話，如果加拿大真係引導孟晚舟去美國 ，OK， 應美國要求嘅話咧，中國將會強烈報復美國同埋加拿大。 嗯， 殺氣騰騰，而外交部唔止一次咧叫加拿大咧就今日最新講啊，有句説話叫做咧，唔好火中取栗啊。 嗯， 即係係引導孟晚舟過去美國，火中取栗。大家睇新聞你睇到啦嚇，即係冇火中再取栗咁樣做，警告得好勁噶啦。咁啊就有最有煩過即係好多個加拿大大人噶啦。咁而家有三件。兩件咧就係三件都係加拿大公民嚟嘅，三位都係加拿大公民嚟，你實質我知道你哋嚇咁就是、in trouble 有麻煩啦，兩個被拘留咗，另外一個咧就是、販毒嘅，咁啊判咗有期徒刑，而家判改判重審過判咗佢死刑，而三個都係白人嚟嘅。OK， 咁咧呢、這個中共駐渥太華。加拿大首都渥太華大使曾經在加拿大報章撰文，他說加拿大是在玩白人有種族優越主義、White Supremacy 怎麼說這個白人優越主義。那呢我就覺得很奇怪，我教授真的想請教你，他跟加拿大不合這件事，其實加拿大一向是友好國家、在美國隔離友好國家，大陸呢就在美國得不到的東西可以透過加拿大得到。上次節目都上幾節目都這樣說過，在30年代的時候，加拿大共產黨員白求恩醫生協助八路軍抗日，這個老毛曾經是寫文章是紀念白求恩的。 Okay， 中國有白求恩醫學院，白求恩是白人來的。Dr. Norman Berfim， Dr. Norman Berfim， 在他那個加拿大的故鄉呢，經常有大陸人去朝聖，很多人，很多大陸人是知道是去朝聖的。白求恩是白人來的。在50年代後期、60年代初期，中國大饑荒的時候呢，加拿大是用有糧食呢是援助中共的。OK， 不顧美國的反對。喂，恩人來現在翻臉不認人。仲有攞種族嗰樣嘢嚟講咧，就有啲奇怪，因為過去40年咧，大陸派去海外留學生係數以百萬計，佢哋無論讀邊一科都好咧，都應該知道種族問題咧係西方嘅敏感神經。今次你鋭中佢喎。OK， 係咪呢啲人咧 係冇翻到去大陸咧，就全部閉口冇講俾呢個中國聽咧？ 都唔係嘅，因為咧呢啲人未做到高級啊嘛。 咁下邊都 咁咧，你喺中國大陸嘅體制咧，就係上下邊做一個人，只係聽領導講啊嘛。係。你諗得到係唔啱嘅，你都要照做。 嗯。 因為咧，人哋領導叫你咁做，你就做咗錯咗啊嘛，錯咗佢咩？但係你唔做咧。你即係咧唔跟幾輪，咁嗱呢個此其一啦，此其二就係話，而家講嗰啲譬如《環球時報》啊，即係啲我哋嗰、那個嗰、那個新聞發佈會嗰啲發 火中取栗啦嚇。 嗱啲講呢啲嘢咧，全部都係寫俾中國人睇。 喂，唔係喎，外交部發言人係全世界講嘅喎。 冇用嘅，因為咧，我哋今日喺香港聽到佢講嗰啲嘢，國內嘅人全部聽到， 係 好開心。 係， 好夠強硬， 夠嗨啊！而家大家嗨 嘅，夠強硬。咁你咪繼續嗨咯。啊，個原因就係咧，你收不著養處啊嘛。 嗯。 個原因就係點解咧？因為你根本都唔明白整個咧世界嘅遊戲規則。你講呢啲嘢，只不過咧人哋咧喺西方嘅人眼裏咧，即係咧係處理有關注呢啲事嘅時候咧，覺得你咧係 ignorance 啦，就好似江澤民嘅名句啦 ，sometimes naive。係，係嘛？咁所以佢唔會理你嘅，佢會跟住佢自己咧嗰、那個正式西方世界佢哋啲國家嗰個法治嘅步驟咁行。 嗯， 好啦，咁但係你唔講唔得啊！你因為根本冇得同人哋參與成個嗰個過程，係嘛？你冇得咧，你唔係大到好似喺中國，你可以咧奪權啊嘛，可以侵權啊嘛，可以咧話邊個人？邊個人審緊嘅都話啊，唔使審啦，咁啊攞翻翻嚟都得噶嘛，你唔可以啊嘛，咁所以人哋梗係唔會理你啦，人哋梗係好氣定神閒啦。 叫過一次馬，唔止一次馬上放人， 係啦， 點放啊？ 係啊，你越講得多就越顯得你咧夜行人吹口哨， 嗯， 係嘛？即係你自己其實根本啊心慌慌，不過咧你就要繼續製造呢啲噪音壯大自己。 但係咁喎，呢個咧就有啲反咗常態， 嗯。 以中共的往績，他很少拿種族問題出來說的。 因為呢， 這份老毛年代都沒有，因為老毛第一自己親手寫文章，就紀念白求恩同志，白人來的，白求恩是白人來的，大家記住啊，白人來的。還有幫老毛寫傳那個美國記者Edgar Snow寫 Red Star Over China 嗰、那個西行萬幾嗰、那個、都係白人嚟啊！ 嗱，咁你呢個咪睇翻咧？三月開始我哋打嗰個中美貿易戰啦。 嗯。 到11月30號，習近平握手同特朗普。 嗯。 點解個差異咁大咧？你咪由三月、四月、五月啦，你夠膽撩我打？你知唔知我喺中國好犀利㗎？啊，大打大輸你，中打中輸。少打你少輸啊！咁你仲唔快啲咧縮翻？即係咁樣去嚇人啊嘛！嚇到最尾，你最後咧係邊個簽城下之盟咧？ 就老插自己去簽咯。 係咯。咁即使話咩咧？啊，原來我睇到你個勢頭啦。 嗯。 原來你哋做嘢咧係冇一個正貫徹始終嘅政策。 嗯。 係咧，邊犯突然之間咧跳出嚟，佢今日有勢，佢就講一大堆嘢。 嗯。 咁啊就。你呢、這個譬如啊，公主呢個案件就係、是、公主個爹哋就喺軍部有勢，有力，因為咧佢係幫啲軍部啲軍頭嗰啲咧權貴咧做嘢嘅。咁嗰啲權貴咧老粗嚟噶嘛，佢更加唔會識咧軍部嗰啲軍頭，更加唔會識你咧世界秩序咧。總之你就幫我攞翻嚟，我唔理你點攞，總之你就要咁樣。即係咁樣啫嘛，不過佢用普通話講啫，我演繹唔到佢。但係你要明白，如果佢咁講嘅時候，當咧成條主線，即係由阿習睇你呢件事好卑微卑小啫嘛，係嘛？我係諗緊點樣咧，借呢個機會咧，立曬你成個華為翻嚟俾我啊！我而唔係幫你去追阿女翻嚟啊！ 大家你有你哋嘅分析嚇 ，OK？ 你可以你寫你嘅版本落去 YouTube 嘅，或者我哋嘅留言版。 譬如我咁樣嘅，用呢個分析話，即使話阿習咧，再可以咧 create 多一次中興嘅翻版出嚟嘅話，佢梗係利用呢個機會啦。咁但係你軍頭嗰啲可能有另外一個諗法啦嘛。 去到最尾啊，去到最尾都係咧，你先解決咗個中美先，中美咪談判，因為九日日之後咧就要見真章。 3月2日到期。 嗰個係影響全個中國嘅未來經濟啊嘛。 嗯。 相對你一個公主係咩嘢啫？ 係 咪？你咪咧繼續喺度打官司咯，你唔會即死噶嘛？ 唔會啊，係 啊， 保證你唔會必死、啊。 先後有次序噶嘛，我先解決呢個先。 嗯。 你喺呢度嘈乜都好，你話俾啲中國人聽你幾咁巴閉都好，啊、 嗯、 或者你咧要話人哋加拿大要補償啲咩都好，你咪話咯。喂，你唔係官方正式我阿習講噶嘛？ 哇！咁、啊、我哋咪好難 catch 住。外交部發言人應該代表中國政府 喎、啊。嗰啲可以換人嘅。 O K， 嗰啲可以換人，即係等於當年咧中美中英田道談判啊。 嗯。 你王華迪緊啊。 嗯， 翻到去咪俾人批評你 胡說八道， 係嘛？一樣嘅啫嘛，所以你唔好睇得咁嚴重，佢哋講咩嘢 ？O K， 因為睇一個人講嘢嘅啫。咁你而家咧，你要諗到阿習咧，就係將個注意力擺咗喺中美貿易談判。 嗯， 阿公主咧，相對呢啲係千分之一嘅卑微嘅事，喺你嘅任生裏邊，梗係咧最大件事啦。 嗯， 但係喺我中國個層次、國情嘅層次，你排得好後嘅。 嗯， 第二樣嘢，你唔係即死啊嘛。你咪即係判咗人哋死刑噶嘛？你就判咗人哋死刑啫。然後你嗰個都係鼓勵人哋快啲上訴啊嘛。 嗯。 等我唔使執行啊嘛。 嗯 係咪啊？你都係鼓勵嗰個判咗死刑嗰、那個 加拿大人 嚇加拿大人快啲上訴啦咁。 嗯。 咁啊，氹測咯，大家。 嗯嗯。 咁呢啲係兩件案件嘅氹測，兩個人嘅氹測係唔會影響到我嘅，因為咧邊個話聽日你就要交俾美國啫？ 嗯， 進入司法程序啫嘛。 好，嗱，我又講俾你聽嚇，即係今日朝頭早嘅新聞啦嚇。咁啊，如果有 update， 大家可以 update 我哋嘅 YouTube。OK， 加拿大駐華大使叫麥嘉廉，哇，改得好聽，唔知邊個幫佢譯嘅，即係多數廣東人，因為加拿大大把呢個香港人幫佢譯嘅。啊，英文叫 McCallum。OK， 咁啊就講對一張華文報紙講話。孟晚舟是可以避免引渡的機會是很大的。 嗯。 哇，你憑什麼說這件事啊？ 嗯。 你是大事來的。跟住他又說，因為特朗普已經說過會介入這件事。 嗯。 OK？案件已經是政治化的了，我不像香港的人說話。OK？咁呢，而因為特朗普說的事呢，就影響了司法獨立。我們香港經常都聽這樣的事的。咁咧，而且咧，加拿大咧，係並唔係咧六，即係個六，佢有六個國家簽署咗即係制裁呢、這個伊朗個六國制六國同伊朗傾掂數，跟住聯合國咧係曾經咧係出過制裁伊朗嘅一系列嘅措施嘅。 嗯。 OK， 咁咧。加拿大咧唔係嗰六個國家嚟嘅喎，即係大概意思啦。各位可以揾翻個原文睇下。咁呢個大使喺呢個時候，即係話派咗定心丸，係咪佢係咪又係講俾中共聽咧？話放心啊！ 我諗咧，嗱呢個係邊個外媒？ 唔係呢個係佢就話對一張華文報紙講嘅。 嗱呢張係一張報紙啊， 嗯， 唔係咧， 咁亦都係有話好似 唔係大台 啊， 佢可以引述錯誤嘅， 係。 嗱，啱啱發生咗嗰啲嘢，咪引述錯誤咯。 嗯。 咩話中美貿易談判啊？嗰、那個次級嘅官員會議取消啊？呢啲。 嗯。 隔咗日14小時、24小時、12小時就出嚟澄清話啊，冇呢件事。美方話係嘛？ 嗯。 好啦，呢個係華文報紙。咁你唔知佢呢個報紙嘅背景係 pro China 定乜嘢？但係 anyway， 你用常理，即係我哋有合理嘅。懷疑亦都要用咧，我哋一般嘅認知嘅常理去猜測。我如果做大使，我會唔會咁戇居？ 嗯， 講呢一番説話。 嗯， 我一定唔會講到咁盡。 嗯， 係嘛？第二樣嘢，我憑咩資格去批評人哋美國總統做嘅嘢啊？ 嗯， 如果你係一個咧，我哋做傳媒嘅人，或者係做報紙嘅專。專欄作家，你寫乜都冇人理你。 嗯， 但你係一個國家嘅大使喎。 啊，佢係代表加拿大嘅，佢係如果外交官係代表加拿大。 咁你 先，我頭先講到話中共外交部唔代表中國咩？你話覺得未必喎。 但 係人加拿大就係肯。 係 一定是的嘛，因為人哋俾你嘅印象啊，過去咧咁多年嚟嘅印象，佢哋官方講嘢咧係唔會咁樣嘅。 亦都咧有啲奇怪嘅，係啦，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嗰段新聞啊嚇。 亦都咧，即係佢唔喺呢個時候咧衝出嚟講呢啲嘢嘅，因為咧只有有害無益嘅嘢，你講嚟做乜咧？除非得一樣，就係咧佢要緩和，緩和加拿大嘅選民，而且係咧。Pro China 的加拿大選民，希望咧嚟緊投總統嘅時候咧，識得咧啊投下總理嘅時候咧，揀個靚仔嗰個啊咁，啊後生靚仔嗰個，除非咁樣啦。第二樣嘢就係，就算你要記住，嘈到天南地北都好，嗱我哋中美貿易談判咧，就係咧一個大主菜。 啊！依個先係真正國家利益。 嚇！呢個真正國家利益。 嗯， 況且咧，你中意好唔中意聽好，喺中國管治中國嘅管理層裏邊，如果你當呢個係一個機構嚟講，整個中國係一個機構，一個坐喺裏邊 board of director 行使咧每日 daily operation 嘅 CEO，或者佢哋啲僱員超過一半，一係就美國人，一係就加拿大人。 OK 嚇。 咁即係話佢只不過咧飛過嚟，好似我哋中國唔係香港咁八十年代嘅太空人啫嘛，嚟中國揾銀啫嘛，揾完佢就咧最後都可以落去嗰邊咧悠哉悠哉過期咧食息嘅生活，因為咧大把水佢咪食利息咯。 OK， 係嘛？ 咁所以你要睇通呢一樣嘢，唔會去到咁盡嘅。啊，因為咧最後你都係咧。退咗休之後，你去邊度生活啫嘛 ？OK， 咁一半嘅官都係去咗嗰邊啦。 OK， 都係美加，都係講來講去都係美加。其實都有去澳洲嘅，英國可能覺得嗰度天色陰暗啦，歐洲少啲啫。美加係最遼闊空間，大家。 但係人哋個心已經走咗出去咯。 OK， 人哋個心已經走咗出去，我只不過喺呢度咧，用我嘅政治權力同埋我嘅脈絡繼續揾緊啫嘛。但係嗰個揾緊嘅過程唔係我哋好似香港咁咧啊！我哋有尊嚴嘅法治制度，亦都有廉潔嘅體制。咁你揾緊咧，不如你喺商界揾緊咯，就唔好喺政界或者官場揾緊咯。但係佢哋就唔係啊嘛，冇咗商界，冇咗商界揾緊太慢啦。因為你商界要做民企，跟住仲要揾好多白手套。係咪？ 咁鬼麻煩。 係啦，不如揾政界。入政界就最好噶啦，政界就可以做埋官。做了官之後咧，我就可以咧開間民企，然後派我啲利益嘅人咧落去揾啲白手套代表佢，咁就得啦。咁啊官商我哋咪官商合作咯。我哋最中意噶嘛，中國提倡一樣嘢就係三權合作啊嘛。 OK， 三權配合。OK， 喂，咁咧講到呢度咧，我又讀下啦嚇， 啊 讀下，感激我哋熱情嘅。fans 啊，我哋熱情嘅觀眾啊，有幾位啊，讀唔曬唔好介意啊 ，CC Chan 啦，有依、這個Nelson Chan 啦，啊納爾信上將喎 ，Nun Nun 啦，啊 Mary Yip 啦，Ken Yi Wong 啦，仲有314粗啦，仲有 Adenoid Leung 啦，斯芬優啦嚇。咁啊，多謝你熱情嘅捐款啊！咁仲有一位咧，咁我估係英國嘅 S.Y. Chan 啊，佢誒捐榜嘅 ，OK，P.W. Mac 啦，仲有 Squash Ho Ho， 唔知係咪中好中意打 壁 係啊，打壁球嘅 ，OK， 咁啊，我照計你都係非常之活躍嘅人咯，咁啊，仲有Jane Tolhurst，OK，、okay? 讀錯冇嬲啊 ，Kathy Young 啦。仲有CC Chan等人啊！你哋留言捐款 ，OK？ 如果趕唔切今晚捐，可以睇我哋嘅地址啊，健仔又打出嚟睇下啦，我哋嘅地址啊。咁啊，喂，我嗱，你頭先講呢樣嘢啊，講要話唔少人咧，即係喺高層裏邊咧，中共高層裏邊嗰啲仔女啊、老婆都過曬美加噶啦嚇，嗰度點會真係反轉個台啊？但係喂，個信息好似係真係好勁喎，我哋未必分到嘅喎。仲有喺加拿大街頭都有人出嚟示威喎，支持孟晚舟喎。 嗰啲咧，總之咧，我哋嘅經驗話俾我哋聽先係實際。嗰啲叫接地氣經驗啊嘛，打咗燈就轉右。 佢俾左燈你睇咧，你記住佢咧，你唔好信佢咯。 嗯。 啊，佢分分鐘轉右咧， 哇！咁睇中共政咧，即係高深莫難頂。 啊，佢又唔係高深莫測喎，因為你咧即係等於跑馬啫嘛，佢有好多啲被撈嘅航道㗎。 嗯。 咁佢即係咧離唔開嗰十種八種嘅做馬方式嘅啫。咁所以你如果直線思考，你咪撲撲輸咯。 我直線思考的、 啊、那我 就很不幸、啊、 但是你不會的，你慢慢習慣了它正面說話就反面看、 嗯、 那你反面說話就正面看、 嗯、 是吧，那你呢一明白了這一件事之後呢，你就它出任何東西或者 你遇到它任何說話呢，你就腦袋自動會轉的、 嗯、 你就不會墮入了它那個呢、就這樣直線思考就直接信了它了、嗯、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經常說我們有想鼓勵人咧有多方面嘅 critical thinking， 嗯，批判思維、 啊，批判性嘅思維嚟睇佢哋嗰啲言論説話，再加上你咧要去咧搜集個背景資料， 嗯， 啊，然後你先至咧分析得到。其實咧佢有作好多無謂嘢嘅，即係譬如佢鬧你嗰啲，未必真係鬧你嘅。佢需要嘅時候 要 咁做戲噶嘛， 要識睇人到底真戲或者假戲。 嗱、欸，細路仔。小路女可能咧未試過呢啲嘢咧，就會俾你呃啫。 嗯。 但係咧出嚟咧做過嘢十年八載咧，或者喺咧香港咧經歷過好多啲金融風暴啊，或者嗰啲有經歷嘅人咧，佢一眼就睇到噶啦。 OK。 啊，如果話睇唔到佢説話話俾你聽係呃你啫嘛。 哇！即係佢扮豬分恐怖喎、啊。 扮豬食老虎啫嘛、 啊。又多過呢、這個澳洲籍華人咧，叫做即係作家嚟嘅，曾經喺大陸做過官嘅，最近翻大陸咧，帶埋老婆仔女咧，係被拘留啊！叫咩名啊？呢個叫做澳洲籍華人。睇下先，好似叫做唔好意思啊，失禮啊嚇。澳洲籍華人，突然間再讀俾你聽啦，一時醒唔起啊。澳洲籍華人咧，翻大陸係被拘留嘅，外交部已經證實咗啦。嗱、 嗯， 你講開啊，咁我咧睇嘢咧都係好直線，好不幸、嗯、啊，冇阿教授咁勁啊。 唔係唔關事，慣咗嘅啫。 我睇咧就係、是即係而家講到殺氣騰騰，即係當你美加係大仇人咁啊！尤其是加拿大真係慘啊，大佬！我真係我睇加拿大啲白人真係抌心抌肺啊！即係我幫咗你咁多，我哋幾時有計較你種族幫你咁多？而家你咁樣對我，咁其實大陸人係咪真係對加拿大或者美國咁仇恨呢？我真係有啲保留嘅嗱。我知道咧戰爭咧，你哋講咩都冇用。是由仇恨帶動，你點會打得狠？不是少的，如果大規模，是要狠的時候是一個仇恨嚟。我記得是讀中四那年咧，聽過世界歷史科的老師講過，佢話希特拉之所以上台，因為德國人民的確仇恨法國，的確覺得很羞恥，他哋第一次世界大戰打敗了。咁喺一次大戰之後咧，有凡爾賽條約咧，德國係需要賠款嘅，賠款俾眾戰勝國，其中個大國咧就叫做法國，法蘭西。咁咧話説德國有一次咧，當時喺魏瑪共和國嘅時代咧，嗰年冇水啊，冇水還債，咁咧就法國咧派咗法軍隊咧係佔領德國魯爾工業區。咁你唔賠唔還錢俾我，我佔領你嗰個工業區啊！咁咧，法軍入境嘅時候咧，就橫行囂張跋扈 ，OK？ 見到德國人咧，就掌掴。咁我個老師講佢啦，所以德國人咧就好興嘅 ，OK？ 所以希特拉上嚟咧話要説恥，話要咧恢復帝國光輝咧，就一呼百應，起碼有一大撮嘅人係支持佢咯。咁我聽咗。擺咗喺腦袋幾十年，中學聽翻嚟嘅，擺咗啱啱嗰日咧，留心機聽，留心聽書，終於咧喺大概兩年前，喺電視裏邊睇到呢個鏡頭，國家地理頻道咧係播放咗一套由法國電視台製作嘅紀錄片，講一戰嘅 ，OK， 一戰之後，一戰之後同埋即係希特拉上台嗰個關係，咁真係有法國軍隊， 戴住著住法國軍服入到德國，見到個德國人真係升佢兩巴，影得好清楚嘅個鏡頭。咁我估咧，當年呢套紀錄片咧就喺德國猛播猛播，所以德國人民就興到發癲去支持希特拉。但係過去七十年，嗰陣時係結束一戰冇幾耐。一戰和二戰之間係相差咗咧，只係21年，好短。所有人睇到嗰個鏡頭，所有啲人嗰個年代有好多去支持希特拉，但係中國人民有冇對西方洋鬼子再有呢個仇恨咧？ 嗱，咁呢個咧 係冇噶。 啊， 今日佢哋記憶當中冇。 梗係啦。 啊，佢哋最記得嘅咧，如果中共官方講嘅就係呢個日本仔，日本仔侵華。係 啊。 OK。其實三大仇人殺得最多，中國平民要計平民，不是軍隊啊。第一首選俄羅斯，而家攬住 friend， OK， 呢個普京攬住 friend， 跟住日本仔而家冇人反日，OK， 要拉攏日本仔。仲有一個大家冇提嘅，又要拉攏叫印度尼西亞印度尼西亞，喺1965年殺咗嘅啊派華 ，OK， 咁啊唔提啊，全部都唔提。仇恨是原來可以 program 的，是程式來的。那好了，你這三個間都不提，你數到美國、加拿大，鬼有啊？加拿大有參加過八國聯軍，加拿大是帝國主義國家，是西方列強，你說都沒人相信，你根本就沒可能去製造那種仇恨的人民去踩加拿大的。 從歷史學家角度，仇恨就是必然的推即係必然有埋藏喺度咧，先至會爆炸，咁先至會咩？咁所以我哋話咧，我哋父子冇隔夜仇，家人冇隔夜仇，有咩解決唔到啊？係咪啊？如果係自己一家人，但係對外咧，我哋咧就要咧揸得好緊嘅。即係如果邊個人嚟咧，即係抄過你家啊咁，你就世世代代都記得啦，係咪啊？咁既然你好似正話你分析，基本上我哋同白人的國家咧都冇仇恨嘅， 過去70年都冇啦， 因為遠啊嘛。 唔係咁講啦，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咧，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中國係喺協約國嗰邊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同呢個白人國家咧關係咧係離離合合咧係好頻密嘅。OK， 咁以前咧攬住個蘇聯咧。攬住個蘇聯，後反美，後屘就拉住個美國去抗蘇啊！但係嗰段時期係冇講過種族問題啊，真係冇講過種族問題啊！呢樣嘢佢唔會敢去講階級啫。 就算你講，你唔會成氣候嘅，因為我哋唔係由嗰個我哋係個血緣裏邊咧，係冇帶有呢啲咁嘅種族嘅色彩嘛。因為我哋根本係流住一個中華嘅血啊嘛。所以我哋話大中華，我哋係漢族好同人好，只係得一種血嘅啫嘛。但係人哋嘅多元文化嘅國家或者多膚色嘅國家，佢就靠咧佢哋嘅核心價值、個人價值同國家嘅核心價值凝聚噶嘛。 即係人權。 係啦，所以咧。 即係人權。 啊，所以佢哋兩套嘢係好唔同嘅。但係我哋話啊，而家我哋國內鼓吹呢啲嘢咧，只不過係啲人咧要交功課。你問我睇咧，就覺得啊，你交功課，你要寫呢啲嘢俾我哋自己中國人睇。其實咧，即係去壯大你自己嘅膽量啫嘛。係嘛？但實際上咧，你係鼓動唔到啲人民咧，係因為呢樣嘢而仇恨。加上咧，最高嗰啲領導人，佢一半嘅利益喺曬嗰邊啦。咁你點會佢會咧推動自己去打自己個老巢啫？佢哋個老巢唔喺中國啊嘛。他們的老巢在那邊， 但在二戰結束之前我要說一件事，但中國形象是傷得很重要，傷到很厲害，你一拿這個種族出來說你已經輸了。 你根本現在就不是一個聲音去操控了，你看到如果是一個聲音去操控，即是一個團隊去操控整個國家的操作，不會是這樣的。而係只係不過咧，你個權力鬥爭係分化到咧，即係某啲人今日我操控到嗰、那個呢個媒體喺中宣部嘅呢個媒體係我操控嘅，我係抱A side 嘅，另外一個媒體佢係抱B side嘅，咪大家鬥講咯。 咁所以你已經根本唔係一個國家去發聲，你係唔同派系去發聲， 即係黨派你 係啦。咁啊，利用呢啲事咧，透過呢啲黨派嘅利益咧，喺度發聲嘅時候去攞自己嗰、那個籌碼，原嚟愛嚟將來決死一戰。 哇！ 即係你要咁樣去睇佢咯，佢唔係以國嚟管管黨啊嘛。 嗯， 國不是在黨之上嘅嘢，調轉啊嘛。 嗯。 所以咧，佢 黨中有嚇， 點知黨咧？黨裏邊一分裂咧，就啲分裂咗出嚟嘅時候，就操控國家啲機器咯，咁咪亂嚟咯。國家可以發聲嗰啲嘢咧，就係壓一個講 A 種説話，嗰、那個講 B 種説話，咁都唔一致，就係咁樣解咯。 嗯， 啊，你如果試下呢個係鄧小平啦，試下呢個係毛澤東啦 ，even 試下呢個係趙紫陽嘅時代， 嗯， 國家嘅機器得一個聲音啫嘛。 嗯， 而家就唔係。你雖然定位一尊個名，不過咧，其實你冇實力控制曬各派嘅利益。 OK， 啊，到底係好與唔好咧？大家係可以留言嘅喎，話出嚟聽嘅。 係啦。 不過咧，即係我點解攞依樣嘢出嚟講咧？你睇中共往績咧，佢冇咁蠢噶。 嗯。 佢唔會咁蠢攞種族呢樣嘢。咁即係最近講翻上朝咧，即係胡錦濤、温家寶年代以前，咁啊，即係我記得咧就温家寶就去過參觀喺波蘭嘅奧茲維斯集中營啊，即係鋸低唔知幾多萬猶太人嘅，即係佢哋對種族問題係企喺西方嗰個立場。 當然咧。 OK， 企喺西方嘅立場，唔係好似而家咁即係咁發癲啊！呢樣嘢係唔尋常嘅啊，因為我知道。起碼即係啲祖宗唔會咁噏啊嘛，大佬。 唔係，因為胡錦濤嘅年代都係咧滿清發大財嘅時代嘅延續啊嘛。 係。 佢都係屬於二皇帝啊嘛。 嗯。 咁所以咧，佢最緊要大家咧有個共識一齊揾緊啫嘛。 係係啊，係一齊揾緊。 咁佢揾緊嘅時代，咁咪大家呢啲擺埋唔使挑動， 唔使挑動 種族嘅仇恨咯。 嗱，咁咧呢樣嘢咧，我點解攞出嚟講咧？我你即係。中共好多衰嘢，我哋批評好多次嘅。但係有一樣嘢咧，佢真係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咁笨嘅。 嗯。 不，第一即係你睇阿根廷咧，阿根廷當年佢咁樣收翻福克蘭群島咧，就係想凝聚人民力量。後屘自己嘅獨裁者都冇得撈嘅。OK。咁啊大敗，佢唔會搞咁即係咁輕易去動武嘅。此其一，此其二咧，佢唔會搞種族問題。 嗯。 種族問題咧，最重要就係呢個搞呢個種族問題係會損害佢嗰個經濟。 嗯 ，OK， 嗱，佢唔尊重人權係真㗎， 係 踐踏人權係真㗎。新疆有成百萬維吾爾族而家叫做係入集中營，美其名為再教育營啫。 你話再培訓中心啦， 嚇，再話美其名啫，大家知道係集中營，但係咧佢唔會將一批人咧趕絕啲種族咧而傷害自己嘅經濟。 嗱， 烏干達以前有叫做阿敏總統，各位記唔記得邊個叫阿敏總？阿敏總，阿敏總統。 食人食人總統。 係啦，佢做件好錯嘅事。當年咧，烏干達咧個經濟咧就係好多咧就係操作喺呢個印度裔移民嘅手上。 嗯。 即係隨住大英帝國呢啲即係 撤離， 撤離冇撤離到啊。 嗯。 英國佬走咗之後啊，嗰班印度人仲係經濟，尤其是喺零售業方面嘅工制，零售業嘅經濟。OK， 供應鏈全部喺印度人，因烏干達嗰啲班友剝削我哋，你班印度人剝削我哋，烏干達嗰啲人嘅血汗 ，OK，一夜之間將所有印度人趕走曬。 嗯， 我你好 happy 啊，哎 happy 啲客人啊，話佢話阿敏總統好嘢，同我哋呢班人咧平時咧就係即係可能囤積居奇啊，賣貴嘢俾佢，而家趕走曬， 點知 慘啊！因為只有呢班人先識咧，係嗰個經濟運作點樣入口、點樣出口，同埋你供應鏈咧係點樣嘅。一間餐廳你要整一道菜出到啊，其實咧係有嗰個供應鏈咧 係 好重要嘅，即係肉類邊度嚟，菜邊度嚟，啲顏料邊度嚟，嗰啲燃油邊度嚟，即係碟邊度製造，支叉邊度製造，把刀邊度製造，杯汽水邊度運嚟嘅，全部係一個供應鏈嘅問題。一夜之間將啲最識做生意印度人趕咗，咁咪依個烏干達咪冧咯， 直插啦嚇。 啊，佢 中共冇咁蠢，佢有務實嘅一面，佢唔會攞依家嘢出嚟玩啊！當年烏干達做嘅絕對係種族主義，雖然佢唔係掟啲趕走五萬，好似有五萬印度人，唔係五萬白人，但係都係一個種族問題，因為佢係唔同嘅種族嚟噶嘛。佢而家搞呢家嘢啫，你覺得就唔係禮真嘅？ 係之後完咗件事之後咧，這個人都唔知咗邊啊！寫呢篇文章嘅人。 OK， 得好嗱。我知道自己去了哪裡，是去到現在這個時間是要休息一會的，好不好？ 好，一會再來。 好，我們呢是準備了一些驚奇給些網友的，就是一年一度的歲晚感謝祭，這樣是一年最瘋狂的減價的。第一，開心果，這些這麼漂亮的美國開心果我們選過的精品來的，一定要大家估一下賣多少錢，45元，你怎麼可以不買呢？呢一套咁靓嘅大煮系列至尊鲍鱼虾子面礼盒装，两罐鲍鱼同埋虾子面送俾人，系咪好好睇咧？大家估下几钱？即系188元啫。好啦，红烧原体啦，咁今次咧系特价88元，一只整只完整嘅原体，鲍汁烩海参花胶228元啫。五蛇羹大家買過很多的了，今次再減價下去158元。還有我們的臘腸準腸，大家都知道好吃的了，這個我們這些香港製造不含添加劑，買二送一。好了，那過年一定要有花菇，我們買68元而已，不止這樣，只要你買滿400元還會送個袋給你。送個袋給你做什麼？是任你揀糖入滿佢，入得幾多就幾多，塞爆佢就係免費攞走嘅，係唔收錢嘅。 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嘅喎。 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嘅咯喎。 但係講暴力，你夠呢個政府暴力？ 納稅人的血汗金錢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奪去了， 一人一票選出來的議員個議席又被他暴力奪去， 我們香港人連尊嚴都被他奪去。 那現在究竟誰奪誰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8點，奪命鬧鬆， 重奪香港。 喂，政治很醜惡的啊。 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飯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經赤化的媒體環境裏面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係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我現在身處的就是香港墳場，它就是亞洲目前為止少數僅存保存了歐洲19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的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就是說將墳場變成一個花園，給大眾可以入來一家大小可以享用的。所以大家看到除了有這個噴水池之外，附近也有一些參天的大樹，我想超過100年。探險隊1842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好，繼續我們今晚的節目，請到吳明德教授上來。今晚的題目，健仔再show一次啦，中美角力要加上加拿大下去，okay， 就是巨企苦戰，所謂巨企即是華為的苦戰。我們看看華為的啱啱喺呢單嘢啦，由12月1日之後咧，變成咗角力嘅其中一個磨心。你就好似頭先咧，如果我講錯嘅話，你糾正翻我啦。我驚引在華為呢單嘢咧，其實唔係咁重要。 唔重要， 你覺得唔重要啊？咁啊，我而家個英文叫風波，可能啊，有個字係假戰爭啊，風波啊，唔知係唔係啊？ Anyway， 講翻呢樣嘢啦，咁啊多謝我哋嘅觀眾熱烈支持啊！咁咧就有句名留得幾好嘅，我讀翻出嚟啦。咁有位觀眾咧喺我哋 YouTube 嗰度咧就留言，佢話而家大陸坊間咧就瘋傳一個對聯，咁上聯係乜嘢咧？滿朝文武藏六卡，下半句咧叫做咧半壁江山養紅顏。OK。咁啊，係咪有係咪要咁嚴重程度咧？我唔知道啊。咁啊，呢句值得大家完全知道係點解嘅。 咁可能佢來自咧滿城盡是黃金甲。 OK 啊，改得好。咁啊，大陸瘋傳。咁大陸瘋傳咧，即係話係冇禁到啦。冇禁到啦，係咪？呢句咧 有辦法啦。 有辦法啦，即係呢樣嘢呢句咧，佢唔係講嗰啲敏感嘢啊嘛，佢俾佢啊嘛。咁啊，多謝阿星亮 ，OK， 啊，多謝咧阿仲有幾位啊？頭先咧 ，Coven 十二啦 ，KK 亮 ，OK，SY Chan 頭先都講過啦。咁啊，仲有幾位啊？讀唔曬啊？你哋繼續捐款，多謝你哋支持啊。咁啊。同埋留言，我又講翻呢樣嘢啦。今晚個主題啦嚇，咁啊頭先都係同主題有關係嘅。係 啊，鋪陳咗。 鋪陳咗，咁大家都係好想知道嘅。劉鶴 ，OK， 即係負責同美國談判嗰位副總理，亦都係習近平嘅心腹。今個月尾，即係農曆新年之前，就會去美國同美國談判嘅。咁而家咧傳出嚟嘅消息係。完全是conflicting 的消息，咁啊好有矛盾。一方面就話唔會談得成嘅，OK 就遇到好大嘅困難，亦有啲咧就話談得係有進展嘅。咁咧最得意嘅地方咧就話咧美國咧一個咧就叫做咧貿易談判代表同埋個財長咧係發表咗咧係完全唔相同嘅即係觀點，包括貿易談判代表咧就話如果咧你肯即係搞掂即係你肯讓步嘅話咧，我哋咧就係可以嗰啲税嗰啲嘢就係唔會再加噶啦啊之類嘅嘢。咁咧另外一個有相反意見，咁啊好奇怪啦，大家都好奇怪，點解會係咁？咁你又點睇咧？ 其實呢啲都係一個談判戰略嚟嘅。咁啊 ，Trump 上咗台做咗兩年幾，咁啊唔啱就 fire， 唔啱就 fire， 就係咧。炒佢，炒到而家咧，佢做咗一半啦。最後咧，呢仲有一半任期，即係兩年多任期咧。佢而家咧就唔會再 fire 噶啦，因為咧慢慢咧佢就識得嗰啲人咧配合到佢嘅心意。佢個原因咧，即係佢去委託即係嗰啲人做佢嘅幕僚嘅時候咧，佢因為冇班底喺華盛頓。佢空降落嚟啊嘛，所以咧個磨合期咧需要耐咗。 話兩年喎， 而家得噶啦，而家所以咧而家講緊啲嘢，譬如有 contradictory 啊 ，contradictory 啊 嘅言論，只不過係咧談判前咧，即係話俾你聽，如果你咧談判妥當就係 A 款，談判唔妥當就係 B 款咯。咁咧即係話睇下你點做長氣咯。咁我就話點解佢九十天咧？我哋話。戰場中的快樂新年呢九十天就係、是、希望咧，我哋咧將大家咧可以放得落個框架度嗰啲咧，就盡量放。包括咧第一個階段嘅買嘢，做完啦。第二個階段咧就係、是、留學需要過去咧，去咧 resolve 嘅，即係話已經咧大致上咧上一次佢過嚟咧啲副部長級別嗰啲咧已經傾到係乜嘢方式。具體執行方式係點，令到我相信你再唔偷我嘢，或者咧再唔咧攞咗我啲嘢用唔俾錢。咁今次嘅留學就會咧過去咧拍板話嗱，大家上次草擬嗰啲文件，經過我哋內部自己中國就覺得咧嗱，而家可以咧仲有呢三點，我哋要斟酌嘅啫。咁呢一 part 咧口講口賠啫嘛。點解口講口賠咧？你叫我唔好偷你，我咪話唔偷咯。你叫我唔搶咪唔搶咯，唔盜竊咪唔盜竊啦。 係啊，美國而家司法部咧正在咧係 跟進緊呢間咧華為涉嫌盜竊美國高科技的案件。 所以你咪睇到個劇情咯。當佢大約要傾邊個 area 嘅時候咧，司法部就會出咩嘢控告噶啦。即係提醒咧所有嘅人咧，嗰啲食花生嘅人咧，其實我哋而家係做緊呢啲嘢咯。嗱，你睇下佢幾衰。點解我要咧同佢傾呢一樣嘢？因為你睇佢幾衰，有幾多公司偷我呢啲嘢啊咁。咁佢台前幕後配合得好一致嘅。 OK，好啦，咁我呢度咧，我要before 你繼續做咧，我要讀少少嘢俾你聽先啦嚇。咁咧就《華爾街日報》咧就出咗個比較奇怪的消息嘅，同呢個美中貿易談判代表這個萊特希澤立場不啱嗰個財長啊，叫做 魯欽， 魯欽咧就話咧提議咧就廢除部分對華嘅懲罰性關税，因為三二日之後咧加到25%啊嘛，而換取中方大嘅讓步。但係咧佢嘅想法咧就呢個財長想法咧就貿易談判代表咧叫萊特希澤咧就反對嘅。咁美國都有。很 contradictory 的那個即係鷹派鴿派的看法啊，咁即係你覺得係佢都係製造緊聲音嘅啫？ 梗係啦，因為咧佢冇因為代表咧華爾街嘅利益啊嘛。咁你你個關税整得咁勁，我舉一個例子啫嘛 ，Apple 係嘛？咁你 Apple 股價由於呢次嗰個貿易談判導致佢股價咧最高曾經跌過35%。係嘛？都係由呢啲而起啫嘛。好啦，咁如果冇音，佢識嘅人全部都係咧華爾街嗰啲巨亨或者啲大企業嗰啲 CEO。啊，咁亦都咧，佢亦都係要照顧住呢啲人嗰個諗法啊嘛。咁當然佢梗係最好咧，聽日咧我就可以嘆世界啦。以後咧一天光曬啦，做官梗係咁樣諗噶嘛，係咪？冇人中意日日打仗嘅，打貿易戰嘅。但係而家咧就。搞到咧，要我哋咧兩邊出動咁多官員咧，冇得放假，冇得冇啖好食，就係咧你一味咧就係咧話要為美國人嘅利益謀福祉，先至有呢啲嘢嘛。咁所以成個鋪排就係話啊，有人做白面，有人做黑面咯。有白面嘅話，其實即係兜個圈話俾你聽，我可以即刻取消曬所有嘅嘢。唔使收你嗰25%關税。嗰、那個黑面嗰個咧就話俾你聽，白面啊，你唔好咁講啦。而家我哋咧仲諗緊點樣加埋佢剩餘嗰啲咧25%啊咁。係咪？你唔好咧即係創引導佢諗咩嘢咧咁。其實咧係透過隔空咧即係講呢啲嘢，咁係人都知啦。咁不過咧，我哋中國嘅國情就係話，我哋嗰個中央政府咧應承你嘅嘢。係最困難就喺執行嗰度啊嘛，一去到地方唔同嘅地方咧，要執行嘅時候，佢哋啲土豪惡霸啊，佢哋啲地方權貴啊，就係使乜理中央啫？唔係我應承啊嘛，中央應承啫嘛。 咁夠膽死咩？而家唔係全部都要姓黨咩？即係姓習咩？ 本來就係應該係咁嘅，但係你要去到咧，你係咪鄧小平級數啊？ 咁唔係啦！ 你一錘定音咁，個個梗係地方政府權貴嗰個行埋一邊啦。你唔係你先至要叫人做你一尊啊嘛。咁如果你話淨係人哋叫你做一尊，咪繼續叫你一尊啦。不過我行嘅時候，我唔會咁樣咯。即係我執行嘅時候，所以而家咧，美國佬就係、是、喂，我嗨過你好多嘢咯喎。你應承中央政府應承我啲嘢咧，去到咧你嘅地方執行嘅時候。或者去到咧，你啲商務單位執行嘅時候就執行唔到咯。咁佢一定要設個機制喺度。咁你咧3月1日簽唔簽到咧，就係話呢個機制佢一定咧係設計咗俾翻美方睇，話中央應承你嘅嘢咧，我哋地方有咁嘅機制去決定去執行。如果執行唔到嘅話，我賠乜賠乜賠乜俾你。即係要中央擔保埋地方要執行到咯。咁先得咯。就冇得咧，到時話地方執行唔到咧，哦，係啊，我哋檢討下咯，咁唔好講定啲罰啲咩先咁。咁呢個就係咧，我覺得咧，佢要佢讓步咧，要美國讓步就喺呢度，唔好罰得咁嚴啊，唔好即係強硬性執行啊，或者咧可唔可以有啲嘢咧真係執行唔到，我哋有7日至14日去檢討一下先啊咁。 咁呢啲就係佢哋會喺呢度拖船咯。但係真正美國嘅項莊舞劍都仲唔係偷，唔係話你唔應承我偷，唔應承我搶，而係你要開放市場啊嘛。 嗯。 一開放市場，佢就話要咧叫做咧structural change。 係啦，佢即係咧結構性嘅改變。 呢、這個結構性改變就係話，如果你用翻而家個結構咧，基本上咧你係開放唔到用我美國式嘅開放咯。 嗯。 咁美國式嘅開放就係話，我嘅 definition， 我嘅開放嘅定義係要用我美國嘅模式嚟開放你嘅市場，唔係用你中國嘅模式。咁咩叫中國嘅模式啊？中國模式，如果你話等於用佢拉個閘，佢就係逐啲逐啲拉俾你咯。 嗯。 美國就係話：，誒、哎，你唔好拉個閘，係拉嘅，唔係捲閘。嗯。係直頭咧，一開咧就係大中門大開。 嗯。 咁呢個咧就個分歧好大啦。 嗯。 因為咧，一中門大開，你即係入嚟攞我啲嘢。 嗯。 入嚟攞我啲嘢咧，我都冇資源去同你咧，看住你，或者咧做得有規有矩，咁我咪俾你攞曬。 嗯， 咁啊影響我啲權貴利益啊嘛， 嗯， 影響我哋中國啲權貴資本主義嘅利益嘅話咧，冇得傾，所以咧唔會即刻同你咧傾得掂， 嗯， 咁呢個可能拖咗三次即四次嘅九十天咯， 嗯， 因為呢個就唔係你一錘定音啦， 哇，四次九十天都搞唔掂， 三四次咯，因為咧要磨磨練練啦， 因為你係傷害到佢個。集團性嘅嚟體制嚟噶嘛啊！而家你引入競爭，譬如美國好希望你開放第一個通訊市場 ，OK？ 第二嗰、那個即係能源市場。 咁所以你中國、你中國咧，而家啲學者 金融市場仲有 係啦。你而家啲學者係代表啲出名嘅學者，或者咧有真才實料嘅學者，係咧俾唔同嘅派別咧派系咧籠絡咗咧。嚟幫佢做研究噶嘛？咁、有啲咧，你而家譬如話真正嘅供給側嘅派別係由咧我哋嘅共青團嗰個團隊派別咧，李克強啊、阿汪洋嗰啲咧提議出嚟嗰啲咧，而家你靠邊站啊嘛？咁咧佢最近喺過去咧過年前嗰呢兩三個月，不停去發表演說，其中代表性人物係嗰個向松 做 係向松做發表嘅演說就係話。喂，而家搞成咁係咩咧？最主要咧，搞成咁唔係淨係人哋要你搞掂嗰個貿易咁簡單啊嘛。 嗯。 而係咧，你第一步話，我哋搞掂自己內部經濟先啦。我哋內部經濟而家咧水深火熱啊，所以你要減啲企業税啊，要咧退税啊，或者咧將嗰個成本費用減低。 嗯。 但係要減低呢啲，你錢從何來？ 嗯。 咁啊，向松造就夠膽死提出啦，揾條命搏啦佢，就係話：咁你咧嗰個政府 cut 咯，cut 啲部門啊，唔好即係做咩咧？參照翻八十年代嘅 Ronald Reagan 咁咯，啊，佢用供給側嘅時候，佢就係 cut 部門減税，然後 cut 部門，有啲咧臃腫嘅部門你 cut 咗啦。譬如舉一個例，以前生育計劃嗰啲嗰幾百萬員工去咗邊啊？嗱嗰陣時一孩政策，你嗰幾百萬員工幫手去抄牌嘅，去抄牌嗰啲，咁而家你仲喺度㗎？你安配曬去第二啲部門咩？未安滿曬，可能仲有一百萬人仲喺個部門度出緊啲白糧㗎。係 做咩？ 斬咗佢咯！ 而家根本出生率咧，而家宣布話二孩政策就仲低，要你依班人嚟做咩？ 咁佢就可能答你咯。我而家咧叫呢啲人咧落去家家户户鼓勵佢生育咯。即係做調轉頭嘅嘢啦。咁我話喂，呢啲使乜你鼓勵啫？你而家逼到我咧，連時間咧，我哋親熱嘅時間都冇啊。因為咧要揾錢啊，係嘛？咁所以咧，呢啲就係話嗌向重做就話，咁你政府部門呢啲部門咪刪咗佢咯，慳翻啲錢咯。咁即係你要講個政府嘅政制咯喎。好啦，咁如果你講個政制，個政府唔係個國家可以控制得到嘅。不是個中央總理話就係啦，仲要去個黨啊嘛，因為政府在黨之下啊嘛。好啦，咁即就要講黨嘅體制啦。將來個政府咧係將個黨能唔能夠搬去側邊，好似美國咁，係以國家治國，就而唔係黨治國。咁咧你就係令到啲權貴嘅利益咧受到好大嘅損傷。咁啊，人哋 你要改呢個體制咧，係咪即時動咗佢個心臟同埋腦袋做大手術啊？ 嗯， 咁所以呢個就唔會咁容易講得掂數咯。 嗯， 咁呢個咧就係要諗啦。嗰、那個諗法就係咧，佢一定咧係要話我開放一兩個城市俾你先啦。譬如話我淨係開放上海、深圳，喂，咁已經好多嘢玩噶啦喎，因為上海係我三倍嘅香港嘅城市咁大。 嗯、 深圳是我哋兩倍，咁即係開多五個香港俾你玩咯，玩住先得唔得啊？ 嗯， 即係玩住三至五年先啦。如果得咧，我再開放多幾個俾你咯咁。 嗯， 即係我諗中央政府咧就一定會咁樣同美國佬講，我唔係唔開放，我亦都可以用呢個模式俾你開放，用你美國式模式。 嗯， 但係咧佢哋個市場經濟咧，中央政府成日都諗住我係會控制式嘅市場經濟。嗯、我控制得到，知道幾六幾比幾先至開波俾你打啲場波。 計我睇佢做唔做到啊？ 唔係你做唔做到，咪就個壓力喺呢度啫嘛。 嗯， 如果佢咁容易做到，佢就唔會咧話，即、就、係、是、我嘅判斷就係佢九十天講唔掂呢啲數。 嗯， 因為咧太多利益集團咧要喺中央俾佢擺平。 嗯， 咁中央擺唔平咧，佢就要翻返去美國度咧，叫美國佬你幫我手咧。調節一下，等我容易擺平佢啦咁。 哇！喂，咁喪權辱國喎、 啊。冇，佢叫佢咧喺個條款度就一就，或者你美國要我開22個省嘅，咁我唔好22個省啦，廿年後先22個省得唔得啊？ 嗯。 而家咧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好似我哋當年鄧小平開放嘅時候，都係4個再加10個變14個，14個先向搞定成功之後，先向西移係嘛、 嗯？ 開放更多嘅城市。行呢個市場經濟啊嘛，咁你中國就應該咁樣行一條咁嘅路。 嗯， 但係咧美國咧心唔心急咧，就要睇佢咧個要求要幾大啦。 嗯，好嗱，講到呢度咧，咁你話即係對習嘅施壓 ，OK？ 其實嗱，我哋好多人都奇怪啊，習近平其實係冇正式回應過中美貿易戰。 梗係啦。 啊。特朗普就噏過自己親手親口噏過好多次，雖然你話佢反反覆覆 ，OK 神經都咁，但係佢嘅逐步進逼咧，佢絕對唔係癲嘅，唔係癲 嘅。你睇佢出牌，人哋每一次都有收穫嘅，咁點會係癲啫？即係你節節敗退，人哋每一次出牌咧就曬完你攬又立存，曬完你攬又立存，係嘛？ 習近平咧係間接講到中國貿易戰嘅啫， 冇錯。 OK， 佢話我哋要有自己一套 ，OK， 要靠自己嘅。 可以改嘅就改，唔可以改嘅就唔改。 係啦，講到改係最多講到呢樣嘅啫，係完全冇正式回應到呢個中美貿易戰啊，蘇花係冇嘅。 嗯， 咁佢會唔會喺人大嗰度唔係即係跟住唔係即係點講喺兩會之前，佢一定要交到啲貨出嚟嘅。 咪喺兩會之前，佢一定要開個四中全會咯，因為呢個四中全會即係指導思想嘅會議嚟噶嘛。如果你指導唔到思想，你叫啲三月初咧，你叫香港嗰啲人大政協上去舉手嘅啫嘛。咁全國嘅人都係佢舉手嘅啫嘛。咁你即係話你要過農曆新年之前，你就要傾掂嗰個指導思想。咁等人咧過一兩個禮拜農曆新年翻嚟咧，就去學習你嘅思想。 嗯， 學習完之後咧，就3月1日咧就去舉手。 嗯， 咁但係呢個當然包括咧，希望喺人大兩會嗰度過埋你中英貿易談判嗰、那個議決啦，係咪？ 嗯， 但係呢個議決咧能唔能夠做到咧？你而家都未人搞得掂數。 嗯， 因為講得掂數嘅話，你已經開四中全會啦。 喂，而家佢亦都係 under 好大壓力，唔係單止嚟自美國。 係 嚟自自己半自己內部，因為經濟咧 呢、這個 GDP 係自1990年最增長最少嘅。 呢、這個完全同意，就係咧，等於我話佢大部分時間咧95% 嘅時候諗自己點樣唔俾人殺啫嘛，係嘛 ？ 因為經濟唔好又可以俾人殺， 係 自己保安做得唔好又可以俾人殺。 嗱，咁你話佢咧？話呢個數字係驚人，香港匪夷所思嘅。咁、咧就話大陸原來有3100萬個企業喺今年上半今年上半年係執咗500萬間，即係6間有1間執咗。當然可能係細嗰啲，未必一定大嘅。 嗱、這個、呢個咧就當然係細啦。第二樣嘢咧，我當佢係取巧啲啦，即係啲數字。 但係你話3100間咧，其實 3100萬啊嚇， 咁你就開始去諗佢啦。我哋香港咧大約三四十萬嘅 企業 中小型大型都三十萬到啦。 嗯， 咁佢係我哋人口200倍啊嘛。 嗯， 咁你將佢乘10咪3000萬咯。 嗯， 係咪？咁你諗下即係將佢乘100啊，就等於3000萬。將佢乘，如果香港係200倍嘅。如果將佢乘200倍喺內地，咁佢就變咗6000萬個企業噶啦。咁當然咧，香港即係中國有80000嘅即係仲有80000至70000嘅農民啦。咁所以咧，3000萬到4000萬嘅企業係差唔多，係啱數。咁你就當佢4000萬啦。咁當佢執笠唔好500萬啦，當佢100萬執笠，即係少80%。 嗯， 都即是等於咩咧？每一分鐘有2間執笠。 啊，失業係越嚟越多啦。 係啊， 失業越嚟越多啦。 咁即係話， 佢做對阿老習嚟講係好大壓力 嘅。係啊，因為咧佢咩都唔驚嘅。 嗯， 大家食少啲冇所謂。 嗯， 佢最驚人民上街啫嘛。 OK。 係嘛？ 嗯， 成個最怕嘅佢管治得咁即係話維穩，就係想啲人咧唔好上街啫嘛。 嗯。 咁如果啲人上街就係當佢冇得食嘅時候，佢先至會上街咯。 嗯。 咁所以咧，你話啊賠咩賠咩，佢去殺錢啊嗰啲咁樣咧，有數得計。但係人民上街冇得計。 哦 ，OK。係 嘛？ 啊，上街其實都點講啊？不過咁，大陸人民咧，你了解多啲咧，到底佢真係係咪咁清醒咧？我唔知道嘅。啊，我哋喺香港。我哋好多時得知嘅大陸嘅信息咧，就由睇大陸嗰啲網媒啊，相當之激進嘅啊。但係咁到底佢係咪真係代表中國人民心聲咧？我哋唔知。不過今日報紙啊引述咗幾年前咧有個大陸嘅民調啊，大陸嘅民調，我要 quote 咗佢啊，唔係香港做啲民調啊，係一個冇資訊自由嘅地方，係一個咧係。冇免於恐懼嘅自由嘅地方做嘅民調，咁佢就話咧，77% 嘅大陸人民認為，上面嘅政策係唔錯嘅，只不過咧係下面啲歪嘴和尚，即係嗰啲咁和尚咧，佢念經嘅時候咧就念歪咗啫，即係皇帝冇問題嘅嚇。 唔係呢個咧， 到底依啲民調 完全正確，因為佢問嘅時候咧，我可以答你，我都會咁答。 OK， 因為我喺退休前嗰個中資四大國有銀行做嘅時候，就正正式式係咁樣嘅體會啦。 係啦， 因為咧去到中央或者咧嗰啲高層嘅總經理，佢真係知道西方世界嗰個模式係應該點樣做。 嗯， 但係落到嚟咧，嗰啲黨棍，嗰啲執行嘅嗰啲咧要攞油水嗰啲人咧就扭曲咗另外一邊，就係咧攝佢啲姨媽姑爹入嚟啊。然後咧，你要全盤買咗你間西方銀行之後，想學你西方銀行嘢咧，佢話：我會學，不過咧涉咗咧內地嗰啲親戚入嚟咧，個個行翻咧內地嘅國有制。 嗯，個思維。 啊，個思維。咁所以佢講啱嘅，識講識諗嗰啲咧，中央人士讀得書多嘛，有好多智囊啊嘛，話俾佢聽點做先至啱啊嘛。 嗯。 但係咧。一嚟到執行嗰飯咧，做嗰個唔係諗嗰個啊嘛， 真係慘啊！啊嗱，咁仲有一樣嘢咧，我喺節目結束先啦，今日好夜啊，阻咗你好耐時間嘅，咁我都好想問，問之前咧，我要有一樣嘢聽，頭先咧就真係傾得太開心，唔記得咗，咁啊，我有個澳洲籍華人， 係 OK， 佢係而家喺大陸被拘留嘅，咁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名被拘留嚇，未拎去審嘅，佢叫做咧楊恆坤，頭先讀唔到個名啊，唔好意思啊，即係我傾得開心得滯，見到個教授就唔記得咗啊，又叫楊恆坤，咁繼續講啦，你認為咧而家仲有嗰、那個即係。佢嗰、那個西方係咪完全放棄咗話自由經濟係可以帶俾中國民主呢套 model 咧？呢個 model 認為佢哋係咪西方國家係咪覺得呢個 model 喺中國唔會成功？ 似乎睇阿彭斯咧， 的演講咧，佢就放棄咗啦，因為咧，佢覺得你咧發展到中產階段嘅時候咧， 九千幾蚊人民幣啊嘛，唔係九千幾蚊美金啊 ，GDP per capita， 你就會自動咧個中產階級咧有咁個訴求，但係佢漏記咗一樣嘢咯，呢啲係西方世界嗰啲發展過程， 係 去到咧有中產嘅時候咧，啲人民就會自動有學球。 是， 但是在我們中方呢，那個背景底下呢，原來是錯的，因為呢，去到那一刻呢，那些人民啊，仍然是這麼覺得呢，就是我昨天和前天比較，過去17年GDP增長 9.2 倍，哇，我呢已經有車有樓，多麼好啊，那呢，都是多謝黨咯。 Okay。 所以呢，他不會呢，要求呢，個黨去改任何嘢嘅，個原因就喺呢度咯。咁你即係話，哦，到你咧個經濟搞咗上去，原來人民咧係多謝黨，而唔係想要求更多。即係感恩感謝多過咧話，啊，理應咧我應該更自由喎。咁你大鑊啦，原來用錯咗個模式。因為咧，內地的中央咧不停咧喺你二十歲之前讀高中之前咧，我跟住讀埋大學咧，我都係將你咧去灌輸咧愛國主義。咁你咪成個模式咪樣板戲咁樣咯。你有嘅一切咧，唔係你嘅努力，係先有黨， 係黨嘅恩德。 係啦，黨唔俾你，你係努力極都冇。咁個個都會咧同自己比較嘅時候，就會有咁嘅差別。就係咧，我自己比較，我好咗九倍，我心滿意足啦。咁理論上人應該係咁樣嘅，但係多一樣嘢啊嘛。原來人哋出邊咧起步早過你喎，你喺一變九，人哋咧已經喺三十咯喎。咁人哋三，你一變九嘅時候，人哋三十變六十，人哋增長兩倍，不過已經去到六十咯喎。你咧就係一變九啫喎。咁點搞咧？咁呢個就係咩？譬如咧就係，美國，當你咧變九千蚊嘅時候，人哋已經六萬蚊啦。咁咧，如果你一望翻出去，你一蚊嘅時候，人哋三十；你九蚊，人哋已經係咧六十。即係人三十變六十就係兩倍啫，係嘛？你一變九就九倍。咁你咪死啦，係咪啊？如果你滿足於呢個現狀，咁你就唔會咧繼續咧爭取多啲個制度的改革，你知道呢，九蚊呢，鬼佬就看到了，你再不改呢，你呢就一定沒得上來，但鬼佬為什麼對你中國這麼好啊？因為他的發展，所有西方國家已經是去到plateau， 是，就是高原， 是的，什麼都有我國家，如果你想要再賺多些錢是什麼？去一些新興國家呢，教他做事，給一些金融技術他，教他怎樣做金融，在那裡呢找回一些錢，我們在 Petrol 不是對外面賺回一些錢進來，我就繼續增長咯。所以人家為什麼這麼緊張你呢？ 是 人家沒有錯愛你的，人家錯愛你的就不是你的國家是什麼制度，究竟我可不可以進來找你的錢？你誰做皇帝關我屁事啊？ 理不到 的啦，我在太平洋的那邊，在太平洋的東邊，你在太平洋的西邊，你邊個做皇帝關我屁事？最緊要咧，我可以嚟太平洋西邊咧換到你啲錢，賺咗你啲錢過翻去我的東面，咁我咧就可以一路繼續繁榮昌盛啦。 不過喺個過程裏邊咧，由於咁樣引入呢個競爭啊，咁啊，即係要而家有大陸學者咁提出話，要民企、央企即係國企啊，同埋呢個外企同等待遇。這個競爭是可以將中國的企業令到更加有效率的，有效率者就是人民，他可能不需要付出從前高高昂的費用就得到同等服務或者是利益的，這個對大陸來說應該是好的， 這個我們朝著這個目標走咯。不過呢，在這個過程呢，就等於我一個譬如，就是呢，現在的制度呢，只可以一天喝下午茶呢，你吃 每人吃一個呢 蛋撻啦， 蛋撻。 OK。 但係咧，你我哋向住個目標就係我哋可以咧變成唔係蛋撻，變成咧半島酒店嘅蛋糕。不過你要切一半俾人哋。 咁你揀食蛋撻啊，定食半島酒店嘅蛋糕嘅一半咧？另一半你要送俾人，即係人哋幫你做大做大個 market， 可能十倍。 嗯。 不過你要俾咗咧五份人哋，但係自己有五份。 嗯。 但係如果你唔俾嘅話咧，你繼續食一個蛋撻咯。 嗯。 係嘛？ 嗯。 咁所以人哋咧就係話嗱，你開放個市場，你就會有咁樣嘅結局。 嗯。 不過咧，呢五份嘅蛋撻咧又要講清楚咯喎，即係唔係五份嘅蛋糕咧？就要咧個權貴話係咪我繼續佔大多數？ 嗯， 如果權貴發覺話唔係喎，係攞曬出嚟俾公平分俾每一個平民嘅咧，佢又未必制咯。 OK， 啊， 咁啊要睇下個談判點啦。你老閘點？ 咁咧就要閘口個閘啦。可唔可以咧撳得住啲權貴話我哋要咁樣開放？因為大家都有五份，不過你既然有咁多優勢，你已經賺多咗人哋40年錢。你又有咁多資源，你就算同啲平民百姓比賽，你都係賺得最多噶啦。可能最後你咪攞到四份嗰份蛋糕咯。然後咧，平民百姓分嗰一份蛋糕，但係佢都係好咗啊咁。 嗯， 咁你都係好咗啊咁。咁 有冇咁嘅談判嘅技巧咧？ 啊，呢個係我哋內部嘅問題。呢個咧，嗰五份蛋糕去即係遊說到啲權貴支持。阿習就係佢嘅能力啦。 咁可能咧，即係講埋少少喺反貪方面咧，佢要唔會去得咁勇啦。 啊，如果佢依家開始慢慢收啦，因為佢擺咗。 如果你要係咁樣做嘅話咧，你就可能係要喺反貪方面係收斂啦。唔係收斂啊，即係冇去咁勇嚇。 當日佢要換永續同改憲法嗰一步咧，已經將阿黃岐山褪咗落嚟。然後擺咗佢哋另外一個派系嘅趙樂際喺度啦，所以你咪見到而家，誒嗰陣時咧一至第一年到第五年打咗貪捉過幾百萬嘅貪官，而家點解冇銷聲匿跡嘅？即係好少人再講打貪啦。 唔係中央台嘅新聞少講咗啦。 係啦，啱啱啊，咪就係咁啦。呢個係一個其中嘅一個妥協咯，去換啲權貴支持佢改憲法咯。 嗯， 因為呢啲咧佢一定會再嚟嘅。一定會再嚟睇咩時間就會用嘅啫。 嗱，咁樣佢咧唔知會唔會再嚟啊嚇？我亦都唔知道佢可唔可以永續。 你而家睇到啊，崔永元崔嗰個即係陝西嗰單嘢咧，就係去懟啊邊個噶啦？懟啊趙樂際噶啦。係 啊係。啊，即係話僭建別墅，僭建別墅嗰單嘢 咧，就即係話佢而家 農民嚟噶，老閘農民。 係啦，開始咧而家去搞嗰壇嘢啦。 好啦，咁咧佢會再嚟啊，你都會再嚟嘅， 一定。 咁咧，我期待你。 你一叫我就到啦。 啊，唔好，我知道你好忙，你有教書，你有好多嘅工作做嘅。咁我過年之後再請過你嚟。 好。 今晚咧，其實仲有啲朋友不停咁掟過嚟啦，要問乜要問乜。 我哋集合咗佢咪得。 係啦。咁我都未必全部答到佢哋嘅。咁我係期望下一次咧，你上嚟嘅時候咧，佢哋可以滿足到我哋啲朋友嘅要求啦。咁嗱，不過咁有一個咧就問過我好多次嘅，你答埋就走啦。 好啊。 OK， 佢有一條問題，我讀翻俾你聽啦嚇。咁咧就話中國呢種管治模式可唔可以維持下去？ 梗係唔可以啦。 OK。 因為 咧，想知道 以前咧可以咧，譬如話你以前呢個獨裁，即係我哋呢個咁嘅體制獨裁，然後咧你咧就係高壓，因為咧 而家都 係 啊，倒退咗好多啊。 嗰陣時你可以耐啲啊，即係好似咧鐵幕國家咁，或者觸幕國家嘅時代耐啲，因為咧未有 internet， 未有經濟，未有智能電話。 嗯， 係嘛？嗰啲嘢咧，仲係我哋用緊 Office Boy 去送文件嘅年代，你咪可以拖慢嗰個發展啦。但係而家個發展咁急劇，你個體制如果唔改變咧，就係你自己咧尋找末路啫嘛。咁你如果自己尋找末路，對外邊啊，外邊嘅 external forces 咧，即係咧外邊嘅發展起上嚟嘅快速到咧冇人有嘅時候咧，就逼你中國咧要瓦解啦。 嗯， 你中共要瓦解嘅原因，因為你冇得同人 compete 啊嘛。 嗯， 咁你咪要自動去改咯。咁一係咧就而家借呢個機會係良好機會咧， 你一路開放一啲城市，等啲城市咧 copy 好似香港咁樣，然後成功咗之後咧，再蔓延出去，最終你蔓延到七十個城市，最七十個主要城市，可能你要30年咯，可能50年啦，咁樣嚟咧叫做咧和平演變咯。 佢自己和平演變自己，不口唔會承認。不過亦都提一提，而家中國嘅城市人口係超越咗農村人口嘅。 係啊，咁但係呢個咧，你分開咗一線、二線、三線、四線， 所以五線 係啊。但係你呢、這個 有啲攤仔啊。 呢、這個城鎮化嘅過程裏面就帶出而家咁多 問題 嘅問題啦。 即係好 sad 嘅就有鼠族咯，即係好低下階層嗰啲啊，好陰功啊。 係啊，呢、這個冇辦法。咁咧，但係咧，你要最快嘅時候咧，就係、是、你想解決呢個問題咧，就係、是、你行咧，將俾啲權力下放俾每個省，等佢做起嚟。你即係咧，阿趙子陽之所以咁出名，阿萬里之所以咁出名多年，都係因為中央俾放佢，俾佢喺嗰個省嗰度咧，即係承包，到會承包啊，同埋嗰個即係有私有化嗰個推動力啫嘛。即係私人產業嘅推動力啫嘛。咁你想快啲去解決呢啲經濟問題，你就俾你信任嘅人去到個省做一把手，然後咧你俾權佢。就佢自負盈虧，然後先可以咧，即係行類似我哋西方世界嘅 decentralisation， 然後釋放嗰個 productivity 同埋咧嗰個經濟隱藏咗經濟嗰個能力。全世界最勤力嘅係我哋中國人啦。不過咧，仲未有個制度令佢釋放出嚟，一釋放出嚟唔得掂。 美國佬未必想見到 啊！唔係，佢梗係唔想見到啦。不過你如果釋放出嚟都有個過程。即係起碼50年，你先有得同佢鬥咯。 咁啊，依啲係遲下嘅事啦。 係啦，冇錯。 咁遲下你都上過嚟咯喎，好唔好啊？多謝曬吳教授。好，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仲有萬語千言咧，好多條問題想問佢嘅，代你哋問佢嘅。咁今晚而家太夜啦，下個星期我哋再見。 好，拜拜。 天上嘅一粒孤星，點可以成為一個星座咧？一件單獨嘅事件。怎會引起我們的興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連起上來，才可以變成一個有意義、有思考、有想像的星座。彌敦道證交所每位嘉賓所說的說話，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發出的光芒，勾畫出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不同層面的一張圖畫，讓我們細心欣賞，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